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月的倒数第三天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超爱吃橘子的泽华。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是超爱橘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啊、你也可以是超爱橘子呀。 那我爱吃草莓的粉雪，特别敷衍。 我刚刚去这个超市，发现橘子已经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应季水果， 反季的吧，这个时候应该很贵。 很多人有生活的人都这样说的，反正看起来样子很诱人。我们今天请来这个嘉宾呢叫橘子， 哎， 发型吧可能跟橘子有点相像。 为什么 圆圆的扁扁的乖乖的？ 哎，那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橘子头的嘉宾。 哎，怎么样说话先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橘子头的嘉宾嘛。 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叫做肉橘子王云峰。哎，欢迎肉橘子。 欢迎。 为什么叫做肉橘子呀？ 这个梗， 这个 咱们拿这个蓝色的话筒说话。哎， 都可以都可以，你说。哎，可以听得见 啊。这个肉橘子呢其实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一个乐队的名字。 哦， 那当时为什么叫肉橘子呢？ 这个乐队人都爱吃橘子。 对，我们都爱吃橘子，然后觉得叫橘子，比如说红橘子或者什么黄橘子，就 比较无趣。 对，无趣。 然后又都胖胖的。 也不是，就是觉得肉橘子，比如肉红色，红色橘子，肉红色橘子。然后后来我们就给它一个比较正能量的定义，就是橘子，比如说什么酸中带甜，然后吃了不能苦，方为人上人。然后肉就是肉红色，鲜红的，其实有点那个牵强 啊。 我其实以为肉橘子是指那个它的果肉就是饱满胖胖的那个意思 啊。你今天这衣服穿得很漂亮呀，我才发现像毛巾被一样，不热吗？ 真的在夸我吗？ 好吧，肉橘子这个乐队现在还在吗？ 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上大学时候，已经大学毕业都10多年了。 你那时候是主唱吗？还是送盒饭的？ 主唱。 哦，主唱。 送盒饭。 今天 我还真上大学真送过盒饭， 真的呀？ 对对对对。 嗯。好，今天可以听到很多云峰自己的故事，当然有很多自己的作品。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给你一个 C 位，你要震撼全场，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的。 是的， 多数人给你一个 C 位，你可能会尴尬全场。好吧， 而且这是我们第一首歌，一般都会有一点小紧张之类的。 请问这个 C 位主打歌就是一首歌最能代表你自己的状态的一首歌，你会选哪一首？ 嗯， 我觉得第一首歌就不要讲究状态了。 哎，那不行， 代表 主打歌就是对啊。 对， 大家一听完这首歌不喜欢就瞬间换台了。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门面和招牌。有没有， 还是唱歌吧。 啊，对呀，就歌名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叫《明天》。 明天。 明天。 好。那个，记得唱歌之前把那个唱歌的麦我们长按几秒，这样就可以听得更清楚哦。 这首歌是明天想到了那个 Fooling Love 的那首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好吧、啊、听你的明天来好很好听的回声哦 的十四年只怪下得太缠绵街道旁的纸船无法靠岸雨打湿的白衬衫早已被孤单晾干回忆里的画面变成纪念时光过了三四七九天所谓梦想依旧没实现时光又过三四七九年徘徊在爱与不爱边缘我以为还有很多明天可一切被用来怀念于失败不停在擦肩生活过得越来越随便四七九天所谓梦想依旧没实现时光又过三四七九年徘徊在爱与不爱边缘我以为还有很多明天可一切被用来怀念与失败不停在擦肩生活过得越来越随便与失败不停在擦肩生活过得越来越随便 哇我觉得今天的音响效果格外的好哎非常好听完全可以走入心扉的一首明天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唱的好吗 当然唱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大家喜不喜欢欢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跟我们留言哈 是的 怎样云峰是今天晚上有点闲 有点淡 一直淡但是依然完成的很好、哎、明天是什么时候写的歌 明天是前天写的歌对开玩笑的那有几年了 啊 然后那个现在这个麦刚才我好像没删 有啊 有呀 可能我刚才这个一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一会儿把声音开大一点啊 OK 然后还是这麦克我感觉混响再稍微小一点我可能觉得更舒服一些 嗯 好 专业歌手的要求确实是这样可以效果更好 是的 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那个话筒啊今天可能是调不了不过那个琴声的那个话筒是可以调的 但是我们听着是完全没问题的 是我们先说歌曲哈先说这个明天明天是一首畅想明天的歌吗 其实这个歌应该叫没有明天 没有明天 没有明天因为 那么绝望 后边都是很绝望的就像你说的 有一点丧丧的 对 但我觉得歌词其实还好有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感同身受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畅想明天的时候总觉得明天会格外的美好 是的明天 而且其实整体的旋律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对明天是有期待的样子 对 但是它里面歌词唱到说这个明天就越过越随便随着我们长大就会发现好像生活确实过得越来越随便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泽华老师就穿着就是白 T、哎、你已经很潮的 这个白 T 很潮好不好简简单单的白 T 这个年纪越大就越随便 说谁呢说谁呢好吧这首明天是几年前做的一首作品 对对对对 这是你的风格吗吉他跟口琴相搭配、 嗯、我风格也比较 多 变化对对对对 云峰呢曾经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做我想和你唱 然后这个节目当中呢，你是唱谁的歌，跟谁唱？ 蔡老师， 蔡国庆老师。 对， 今天为什么不唱365个祝福呢？ 我差一点开口，蔡依林老师。我还在想舞娘的那个现场 为什么不是蔡健雅呢？ 啊， 蔡老师， 现在最红的蔡徐坤啊，还有蔡徐坤老师，你看00后都知道，你们这些90后就完全不懂。哎，一会儿要不要现场来个365个祝福？ 不要了，不要了， 一两段也总可以吧。这个节目呢，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到云峰了。 是的。 然后你做原创歌手做多久了？ 我从开始学琴就开始自己写一些东西。 那是多少年前？大概 有20年了吧？ 有20年时间。 嚯，年纪一般大。 保养的真好， 00后。 哎，这个保养的秘诀，我觉得在这个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人家有可能就是从小一两岁的时候刚会说话，就可以开始创作了。 哇哦， 爸爸，这不也是一首歌吗？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开心和郁闷？ 这个笑声感染了我们整个直播间。 感觉云峰已经崩溃了呀。 出现了什么情况？ 不是我还有点懵 啊。为什么？ 是来到我们节目有一点紧张。 来一首手机吧。 啊，手机。 手机。 对，手机是现在大家最常用的，每天都在用，像樊雪恨不得无时无刻不在刷。 网瘾少女。 还是直接听歌吧，我这个 先听听 说的没有唱的好。 好，来，手机。 相聚在座机位之际，寒暄不过三两句就低头看你手机，有人自带很绚丽，有人沉迷游戏，满屏找你的 APP， 这气氛很压抑。我要你放下你的手机，聊聊真诚的话题，只是被删除的记忆，这生活真是意义。一次越远离，奇怪的时代在变异，让我们不能自已。刚刚祝福的短信却没人再写信，太多搞怪的表情，脸上却没了笑意。不能放下你的手机，我要你看我眼睛，你是喜欢某种的逃避，还是有点社交恐惧？我要你放下你的手机，这是意义。不能放下你的手机，我要你看我眼睛，是习惯某种的逃避，还是有点社交恐惧？我要你放下你的手机，聊聊真诚的话题，总是被删除的记忆，这生活真是意义。 哇哦，这首歌太适合给我听了。 樊雪简直就像魔怔了一样，你能不能换一个姿势？一直在噔噔噔噔噔。 80年代的舞姿。 是情深深雨蒙蒙看多了吗？ 是的，哎，我还真的是受那个启发。 白玫瑰附体吗？小冤家，你干嘛？好，这个手机，然后云峰在。 这首歌呢，歌词是。 词多吗？ 前段时间老孟 啊，另外一位原创歌手孟成浩， 对。 老孟的词， 哦，他给你写的，一起讨论出来的。 对，他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哦， 另外一个版本去。 所以你是一个不看手机的人？ 那肯定不是了，我是手机25个小时不离手的。 那你居然还有脸说，还像是请你放下手机聊点什么？ 所以才要写一首手机嘛。 哎，这其实是要给自己说一点话，是不是？ 对对对， 希望劝自己可以把手机放。 对，也劝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平时少玩点手机。 我手机屏保，还好意思玩手机？ 我们俩刚才对了一下，确认过手机屏幕，我们就是对的人，一模一样的， 是的， 缘分呢。那你平时音乐人不是很少？你会刷朋友圈吗？ 嗯， 刷的不多。 看一下敌情，看看 有时候早上五点多钟醒了，可能会睡不着觉，刷半小时。 五点多，然后接着睡。 你不刷朋友圈，那你刷什么呢？ 嗯， 微博。也 每天事情很多的，其实 还是玩游戏。 我也很少玩游戏，因为我是一个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控制不了， 就是我很少玩游戏，玩什么游戏都能上瘾。 哇！ 那你看，他说他25小时的离不开手机，又不刷朋友圈，又不刷微博， 还不玩游戏。 那你干嘛呢？ 我说这25小时是算出来的， 啊， 就是有一定算法， 就是一看 这个算法很 的那种， 这个算法很深奥，我这是一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哎， 不能说的秘密还是。那你是离不开手机的人吗？ 我觉得生活中不能离开手机。 反雪呢？ 嗯，我也是。我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我看到自己手机少于40%的电的时候， 哎，有很多人有 慌张。是的， 是，嗯， 强迫症。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强迫症。 而且我是那种只要有一段时间我要是没拿手机出门，我很开心 啊。真的吗？ 对， 觉得世界都清净了。 哎，可以消失一段时间那种感觉。 可是你带现金吗？然后还要带公交卡。 我跟你讲， 带各种乱七八糟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人吵架， 嗯， 然后呢就从家里出去之后一气之下就走了，发现自己穿的是睡裤，手机也没有拿， 也没有钱 也没有拿， 哎， 什么都没有拿，在底下灰溜溜的站了半个小时，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 你好像那时候小时候和家里吵架的那种小学生， 我要离家出走。最后还得无奈的回来。 是的，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二首云峰的手机。第三首会唱什么歌？ 翻唱一首歌吧。 翻唱 比较喜欢的一首 齐秦的呢？ 齐秦的吧， 那是在我们后面的环节，后面有一个翻唱环节。 嗯 啊， 在我们的挑战环节， 那就是还唱继续唱原创吧。 啊， 唱一个今年3月份写的一首歌。 嗯， 叫《声声慢，寻寻觅觅》 啊，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首。 这个歌 别停别停，让樊雪继续说下去。来，我们看到可以说到哪里 啊？对不起，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我就等着你这一个 题。我是以免尴尬，所以接了。 乍什么乍暖还寒时候 、 最难将息，是不是？ 对，继续。 我觉得就是， 哎，你会背吗？ 作为00后啊，我觉得我们学的和你们，90后学的好像不太一样。 啊，那你们的版本是什么版本？ 我学的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 啊，你说那个字儿， 但我一直印象中是凄凄惨惨切切。 凄凄。 凄凄惨惨戚戚。 对， 我们以前学的好像是凄凄惨惨切切， 啊， 对，就是，但是好像小我两届之后，团队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这就是90后和00后的区别。 那你写的这首歌是跟这个词有关吗？ 就完全原词， 完全原词，啊， 就是 原词，一个字没变。 我看一下这首词， 然后你看完以后你要背下来哦。 好 哦，真的啊， 真的。 来，我们先听云峰的《声声慢》。 感觉那个 啊， 就是我声音大一点，它过载可能就直接就保护了，是吗？ 把那个琴声的话筒可以稍远一点， 然后就感觉就是突然就没声了。 有声啊， 有声， 而且很好听。 轻轻， 好听哎， 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每当沾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景，雁过夜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寸竹青，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刚见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醉一个愁字。 会背了吗？ 差不多啦，唤起了我这个年少的记忆。 真的可以背下来了吗？ 差不多啊，我毕竟离这个年代也就那么三年嘛。 来来来来来来， 改天啦，改天给大家朗个诵。这个太长了，占用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不对的。 有些人呐、啊，真的是 虚伪。 功课做足一点嘛。哎，你看人家这橘子就很厉害， 哎， 都没有看歌词。你当时就是因为背不下来这首词，所以才想要做一首歌吗？ No， 那个我以前学上学能背下的东西不多 啊， 这是唯一一个。 哎，但是这真的是一个这个记忆的方法，就是当时我的同桌就给自己弄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记词的，比如说他把一个文章当新闻读 啊， 或者当朗诵，或者是这种唱歌，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记忆方法。 王菲的那首《水调歌头》出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背《水调歌头》，发现背 得 非常的方便嘛。 对，然后这个歌，因为我当时发的时候是在好像五月份吧， 啊， 五月份发的时候，等我发完了之后，过了一阵子，然后有学生。就是正在学这门课、 啊、 然后去搜到这个歌， 大概应该是小学生或初中生吧， 应该初高中生吧、 啊、 然后他们就说那个你这 正在发愁怎么背， 你这歌早出了点就好了 啊 然后上课，对，然后还有那个老师，可能有些老师就找到我这个歌了， 嗯， 在课堂上就放了这首歌。 是不是一定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听到他的歌，所以我到现在不记得，不然一定会记得。 现在听到了， 下 周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听听樊雪有没有背会。 好的，我答应大家。 声声慢，其实这个文字非常的哀愁啊，然后那种寂寥之情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大概说的是深秋的时候的一种人的状态，然后那种愁绪，然后谱出来这个词。你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写的？ 它 它跟那个季节， 像春天的时候， 因为秋天的时候大家难免会有点多愁善感嘛。 对， 五月份的时候不正是应该是蓬勃的时候，对呀， 春天的一个景象。 这个跟季节好像 是跟你当时心情有关吗？ 对，我心情也很寂寥， 哦， 心里飘着雪花呢。 那我们就最好奇这雪是为什么？ 我写的时候是在三月份写的，然后我发的时候是在五月份。 你是先有的曲，然后觉得跟这词儿非常的合适，然后谱进来？ 不是，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把这歌，就是写个词，谱个曲。 哦。 然后就每过一两年，我可能都会去拿这词去试一下。 哦。 然后都没有成功，然后今年的三月份拿着就是成功了。 他的梦想就是我一定要把我这个会背的诗和词用曲儿唱出来，发现只有声声慢会背下来。然后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曲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觉得很经典，我很喜欢这个词。 你用吉他就这样弹着弹着它就弹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一遍过的。 哦， 哇哦， 就是一遍就把它唱下来，然后后来就再把它润色一下。 我发现云峰很擅长用这个口哨。 是的，我们刚才唱的这三首歌有两首歌都有这个元素。 对， 是因为应该有其他乐器，我是拿把其他乐器用口哨表现出来了。 哦，那原本的乐器是？ 原本应该是我配的是一个箫， 会更丰富， 那会更凄凉一点。 对，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原版。 对， 你是一个我觉得会吹口哨的人是一个特别酷的事儿。我从小就羡慕人会吹口哨， 所以说曾老师 我不会， 我可以教你吹口哨。 哎，真的呀？ 对，你看 樊雪会不会？ 我也不会。 佳学院啊？ 哎，我是当时家里就是不让女孩子吹口哨，就是 不雅。 对， 嗯， 就先说那个口哨是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呢？ 嗯， 你先问。 哎，就觉得有点难看。 把那个舌尖顶在那个下牙上。 你等一下，请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要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来看一下丑陋的吹口哨的样子。 来刚才说到这个舌头的问题。 舌尖顶在那个下牙上。 下牙。 然后靠这个就是舌头和这个口腔这边这个口腔的腔体来控制这个音高。你先吹个声能说。然后有些人我看啊，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学了好长时间他就没吹出声。 哎，你刚才有声音了。 听到我吹出声了，我是有天赋的。走，哎，过了吧，这段就过了吧。 你再来一次。 他以前肯定会吹。 对，你一定是装的。 我以前真的不会。现在又吹不出声了，可能蒙出来的那么一句。 算了，我还是不要吹了。诀窍就是把这个舌尖抵着这个下牙，抵着下牙位置， 卷打着卷，气息从那个舌头两边，因为它跟那个口腔这儿有形成一个腔体。 哦， 来腔体来控制音高嘛。 愚蠢。 有些人可以拿口哨吹歌，你可以吗？ 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吹歌吗？ 你俩要不要合作一首？ 啊，就我。 你可以在旁边吹吧。 我连声都没有，我就出个气声。 吹什么？ 随便吹一个旋律啊，让我们听听看。 我刚才一直在吹旋律吗？ 啊，对，这是你自己歌的旋律嘛？好吧，云峰呢，很擅长这个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音响元素融入进来。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口哨元素，比如说刚才我们还听到这个口琴声。口琴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口琴，你是只擅长一种口琴，还是你都会使用在不同的歌曲当中？ 首先那个口琴它主要一般有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啊， 就是布鲁斯口琴，还有那个咱们平常常见的那个 21孔， 上学的时候吹的那种 复音 口琴， 21孔、24孔，那都复音口琴。 嗯， 然后这个布鲁斯口琴它只有10个孔，但是可以吹出来3个8度。 哦， 然后那个21个孔的口琴呢，可能吹出20个音来。 那一整个盒子全部是口琴吗？ 全都是。 哇哦！ 一会儿挨个的 给 大家 展 示 一下。是的， 这个不用展示，它因为都是不同的调。 嗯， 对，它样子可能 颜色不一样，就很好看。觉得很贵气的样子。 品牌， 你说你这个人，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听看，同样的一个音，不是同样的一个旋律，要么不同的口琴吹出来什么样的感觉？ 它就是调不一样。 啊， 嗯，就是调不一样，没有其他的。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短，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等会儿见。 真的就一会儿见哦。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非常短，嗖的一下我们就回来了。各位好，我是刚才学半天也不会吹口哨的，然后明明今天穿这个衣服很好看，樊雪非要 diss 我说像老人的泽华。 哎，你这个 title 好长啊！ 哎， 我本来就想简单的说我是极富有吹口哨天赋的，是这个那什么那叫什么啊？天才少女樊雪。 那你再来一下呀。有些人呀、啊，穿着毛巾被果然是不太合适。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肉橘子。王云峰，再度的欢迎云峰。 欢迎 云峰，本身就是一个歌手哈。 我是兼职歌手， 兼职歌手， 本身是一个自动化工程师。然后 哇哦， 对，然后 听上去就很高科技的样子。 樊雪一脸的问号，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 干嘛？ 就是很苦逼的一个职业 啊，很苦哈哈的一个职业哈。那是白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吗？ 对，白天朝九晚五上班，周一到周五，然后晚上偶尔去那个酒吧唱歌，就在我们家门口西边有个叫三沙酒吧的。 多偶尔去一次啊？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 那真的是好偶尔哦，可能比你上班都勤快，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一起床上班头疼，哎，一起上班很开心。 哎，开心。那会不会就是生物钟有一点点，就是晚上容易兴奋？ 晚上会容易兴奋，然后争取吧，十一点、上床。 啊、我印象当中的很多酒吧歌手就是往台上一坐，然后自己弹自己的这个今天晚上的歌单，有的时候可以有人点歌的话去点歌。你也是这样的形式吗？ 差不多吧，就是自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那你这个想唱什么的是每天真的是随心情而定，还是你当天会定好一个大致的一个歌单？ 随心情。 当时随心情而定。 对，当时随心情。 哎，那这突然间我觉得不像是特别苦的一个工作，反而是能够宣泄这一整天的一个烦恼的一个事情，想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把它当成职业的话，它就是很烦恼的 啊。 哎， 就是如果你要是 当兴趣和梦想来培养， 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商家如果给钱 啊， 他就痛苦的 啊， 如果不给钱， 嗯， 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原来你每天晚上都是免费唱歌呀？ 对， 真的。 没有，就是有固定有一天是给钱的。 啊，其他就是 其他其实是你 就自己唱着玩 的。 对， 哇！ 因为有因为就是大家很多音乐人嘛， 啊、 嗯，很多音乐人。然后比如我可能是唱歌的，我可能一会儿去打鼓；如果没有贝斯手，我可能去弹贝斯。 哇！就纯粹玩的一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特别享受的一个状态。 但是 啊， 如果是我的班的话。因为是拿钱的 啊， 所以就会感到很痛苦 啊， 因为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去完成。 我好想有这种甜蜜的负担哦。 哪 种拿钱的负担？ 你得先唱，要不然下面有请樊雪给大家带着。你看没这个本事， 那这个店开不下去了。 好吧，随心情而定。那接下来我们唱哪首歌？ 嗯， 你现在的心情呢？ 我现在的心情， 嗯， 想回家。 唱一首。我能串吧， 我能串，就是 那也是翻唱，哎，马飞的歌手歌曲哈，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能干点啥？ 我能干点啥叫我能串？ 我能串， 哎，这是陕西话吗？ 对，西安话应该是。 啊，西安话。 哦，咦，啪气的很，唱的不会。 代表我此刻心情，那就唱一首《不想说再见》吧。 到底唱哪一首？决定好， 那就不想说再见吧。 不想说再见。好，欢迎云峰。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能听一下这首这个叫什么？ 不想说再见。不想说再见。 哎、 来，欢迎云峰。广场舞上线吗？哎呦，厉害了！ 离家的列车向远方开着，满载我希望和梦想，分别的歌声在我耳边，和窗外辽阔的秋色。 发生了什么？你们什么时候对过？他怎么知道要唱那首那两个字？ 我冷汗都出来了， 简直了呀！说要 Q 了你来，然后繁星版就能对得上。 条件反射， 我的天！ 因为那个 我你知道我是演唱会里面那种就是别人最烦的那种，就站的最高， 啊、 跳的最高，然后叫的最大声的那种。 前段时间戴佩妮的那个粉丝就是你吧？ 哎，如果我在现场，我说不定可以引起同样的轰动，哇！ 一举成名了。 对，我以后一定要买演唱会的这个前排。 哎呀，这首不想说再见，我们俩听完全是两种状态呀。 啊， 樊雪就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地，年纪就上涨起来了。这广场舞跳的，要不是这张脸长得够漂亮，真的是简直了。而我呢，我觉得听这首歌曲好像 很想要变成乖乖男，回到那种十八九岁的，然后进入到初恋的那种状态。 哇哦，那、哎、嗨，就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才回想，像我们这种就感受，是不是感受大把的青春和美好？谁要怀念啊？ 今天的姿势为什么都是这个样子？ 可能因为我今天穿了个床单吧。 白云峰不想说再见，这是你自己的歌。 对 啊。这我觉得挺浪漫的， 表达的是思念吗？ 嗯， 怀念， 嗯， 不舍， 就是每次我上大学的时候， 嗯， 每次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每次离家的时候， 我以为上过好几次，来，然后呢？ 那个每次离家的时候，然后那个比如我姨啊，我妈，我奶奶把我送到车站，嗯就是、 朱自清的背影， 对，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不愿意看到他们那种难过的那种表情、 嗯、 然后我上了车之后就是这样摆手，因为真的不敢回头，一回头、嗯、就是转身，就是像歌里边写的转身早已泪流满面。 你是受到反雪影响吗？不是这样拜拜。 那一看你是上大学离家其实是比较远的，是不是？就像我这种就常经常回家，家里人都我啥时候走啊，怎么天天回来呀、啊、 这是哪儿的？ 山东话、 哦、怎么那么像河南话？ 离得很近了。 你是回家很少吗？ 嗯， 对，我上学是在外地上的学。 是因为是男生，可能 男生确实很多男生就是一年好像就过年的时候回家一次。 像我这种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的，家里已经不稀罕，根本就没有人把我送到车站。 我就上学的时候就想离家远一点。 哦、嗯，那樊雪是没有这样的感触的。我曾经也有过，就是上大学之前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那种酸楚的感觉。觉得完全不可理解。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有一次过暑假结束之后走的时候，我妈要抱我一下，然后我妈抱我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居然有点想哭的冲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离家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你应该是完全没有了。 当然有啊，就因为太回家了，所以这种酸楚让我 们。你两周回一次家，你还会这样流泪吗？ 对，正是因为爱流泪，所以才要回家给自己充电啊。 泪腺可以说很发达。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想念之情。 嗯， 我们要翻唱作品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我是头发比较茂密的泽华。我觉得今天看起来头发比较茂密。 为什么呢？ 看起来很厚，像多肉植物。好，我们今天请来嘉宾的是肉橘子王云峰。 哎， 樊雪听过这首想念吗？ 嗯，没有。 齐秦很好听的一首作品。 对， 说不定这个伴奏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听过，有很多歌我都不太知道歌名。 哎、我们为了像这个以防樊雪这样的好像光听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感受、 哎、 我们就来听一听原版，也看一下原版 GMV。 但是也给我们嘉宾点小压力、 啊、来。这个演员不是齐秦，歌曲是的。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是你正午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这个卡顿听起来还别有一番韵味。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稍微有点卡，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云峰已经忍不住了哈。你刚才又是吹口哨的，又是要跟着进副歌的，这种想念。我们刚刚看这 MV 的男女主角觉得很好看哎。 是的，眼睛很大， 女生 纯纯 男生都很帅。 是的， 对，你的想念是什么样的版本？ 嗯， 也是这种轻快版本吗？ 柔情。 不是，这不算轻快吧？ 啊， 挺忧伤的。这个歌是我在刚开始学吉的时候买的那个教材里边带的一个卡带，卡带里边有这首歌。然后当时我练了好多年我也不会这歌，因为那歌弹起来特别难。 刚开始弹吉他这首歌有点难度的， 就是因为它的指法很难。 所以你的吉他是自学的吗？ 对，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也不会弹，因为我现在是过了多少年之后我可能就会改编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和声的可能就是按照自己想法的来弹了。 就是因为你不会弹原版， 可能现在去练可能快一些 啊， 但是确实后来就再也没练过。 此时此刻你也不会弹原版？ 不会弹原版。 那一会儿给我们一张呈现自己改编的版本。 对，就是瞎弹，其实瞎弹，我瞎弹你们瞎听。 明明那么忧伤的曲调，真是一瞎弹听起来好像怪怪的。来吧，瞎弹版本的想念，欢迎王云峰。 想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对白，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也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剩你那段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想的夜晚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对白，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的夜晚的你的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也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 能卡一下吗？ 发生了什么 NG 了。 其实我发现云峰真的特别爱笑哎， 这不是一首会让人感动的歌曲吗？ 我在这听着还特别的在场景里面，还稍稍的有一点小难过在里面。 我还在查歌词，在沉浸其中， 一下子给我拉出来， 哎， 实在控制不住我自己， 控制不住你自己。 为什么？忘了歌词是吗？好吧，这首想念。 真的是太可爱了， 打染了整个直播间这个魔性的笑容、哎、 但是说到想念这种事情，包括这个歌词里面当中唱到这个意境，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为了去见一下你想念的那个人、 哎、 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 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家里不让。 有男生为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有的。 那你的心情是烦死了还是 没有啦，是很感动的。对，是很感动的。 这种感动 是 你也对他喜欢还是？ 对，那个时候是互相喜欢的、 哦、那还行。 而且是、哦、就是不太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那个阶段、 哦、 突然间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哇 哇，那想到就会觉得很幸福、啊、 是的，那种小暗恋的那种满足感。 你看于伟文都笑出来了。云峰，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吗？ 我刚平静下来，你们刚才说什么我没听到。 啊，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 想念一个人就去他的城市， 对对对，或者去他家楼底下。 这会挨骂的吧，还是去楼底下给他泼一盆下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啊， 当你醒时梦里相见。 所以你到底 有 没有做过？ 对， 嗯， 那是时差问题还是你晚睡不着觉？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吗？ 一点也不浪漫。完了，又点中我们 怎样？我们的节目是有多好玩？ 对，一直在笑，今天点中了他的笑穴， 搞得我们两个都很费解。原来我们节目是这么好玩的一个节目。 因为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啊、 哦，是不是睡不着觉？ 就是吧，自己不愿意承认嘛，可能咖啡喝的有点多。好吧，这是我们翻唱的《想念》。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什么时候？ 刚学吉他， 十三四岁吧， 这 十三四岁， 三十年前， 十三四岁， 哦，十三四岁听这首歌能听懂吗？ 那时候听不太懂， 只是觉得旋律好听， 就是觉得跟那时候听的音乐不太一样。 哦， 其实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洋气的一首歌曲。 妹妹你坐枕头，哥哥我岸上走， 来踩过去， 365天。来两句 还是不要吧， 来来我们 来来来嘛，我们今天都把话放这儿，是不是？ 你会不会唱？ 可能会一点点， 可以跟着一起唱啊。 哎， 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下，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记下这个 这个时候后面就应该接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哦、 再来一个手帕，我觉得我旁边的这位都可以跳一个二人转了。 哎，那跟你的那种舞蹈还是不一样的。我学都学不上来。好吧，今天听到云峰唱很多好听的歌哈、 哎、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来一首吧。最后唱哪个歌呢？ 来一个恶能串吧。 啊，就刚才说的这首。 嗯、 哎、我还能干什么？ 嗯， 这大概这个意思。 你做啥、 啊、听听看。哎 ，sorry， 请问如果在现场， 从来 这个样子，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状态， 咔咔咔咔， 我今天是怎么了？ 笑穴给点中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可能有笑气。 咱俩应该照一下镜子，是不是咱俩脸上有点什么？ 这 是不是我脸上有点什么、 哎？ 对不起，是我影响你了，可能是。 那你不要看我们。真是的，一个不合格的歌手。 哎， 我能串，我能串， 哎，又能串。 有天一个女娃要当哥的无理取法，我说无理乱和你起聊可不要笑话，她说男人嘛无理乱嫌我一摩擦，骆驼骑着车子带着女娃回到了我家，女娃一看我的床上还撂把吉他，女娃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高一素的娃，赶紧说我是写的根本就没时间发，到现在一个歌都还没有选哈，娃说对了些随便给我唱一个撒，哥哥弹着 吉他唱了一个土白孩的眼泪，女娃一听赶紧走，叫沈辉门帘一关，就把我一个人给撇下。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飞，生活都活得像一碗的白咖啡，一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受不完的累，你说我遭的什么罪？我能穿，我连一个女娃都丢，我能穿，我当初就不应该弹吉他，我能穿，我连一个女娃都丢。 意思的一首歌曲，恶能串。要单说是陕西话哈、啊， 嗯， 你本身会说陕西话吗？ 我会，我就会说恶能串。 那歌词当中唱起来不都是陕西？ 刚才那个歌词里， 哦、蹩脚的陕西话， 对， 并不太正宗。 山西、不是山西人，陕西人一听就能听着不是陕西话 啊。但外人听起来这个味儿还挺重的感觉， 是的， 对，因为是跟着歌学的嘛。 好吧，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唱到这里了。听到这个云峰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以及魔性的笑容。 哎，下次可能不会有这么搞笑了哈，我们。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觉得 我下去告诉您为什么。 好，我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知道一下原因。 哎， 感谢收听今天的 挑战 新 歌 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拜拜， 拜拜，我们明天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仿佛是昨天，谁泪流满脸，转眼就要庆祝下个春天，才让人羡慕，甚至掺杂一点嫉妒，不至于孤独，暂时把工作当归宿。你们都羡慕感谢过去拯救我的幸福，我们这一